曹氏也是长这么大也没看过大城县边，农村妇女憋在家里能懂些啥呀？讲究的是地里一张锄，屋里一把剪，能干的粗活缝缝补补的再手巧心灵一点，就够个好媳妇儿的标准了。按理说曹氏在左邻右舍的大姑娘小媳妇儿里也是个排头人物，素以见多识广著称。老三老四想来呢，也是见过老妈在一堆女人里边高谈阔论技压群芳的上乘表现，所以不其然便拿她当了无所不晓无所不知的大能人了。曹氏在俩小子面前支支吾吾答不上来，而这两位还不识眼窍，索性啊扯住娘的衣角停下来，瞪着眼睛巴巴地瞅着老娘那合动的嘴唇。曹氏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想斥责几句啊，想想小孩子家身子骨还嫩着，便跟爹妈大老远跑着逃荒，哎呀够难的了。忍了几下呀，实在没忍下。小林杰啊心里有事儿。本来他一个人夹在老爹和老娘的中间走，一看这样啊，便给老娘找了一个台阶，扯上老三老四到前面追上老大和老五了。曹氏赶紧几步撵上丈夫，两个人并排走，看着前面苍茫的暮色中一蹦一跳的五个孩子，糊糊里的心里啊真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涩味味俱全呢。沉吟半晌，糊糊里转头过去爱怜地看着妻子，轻声慢语中有很多无可奈何的成分。哎呀，天黑下来咋办呢？五个孩子都没走过远路啊。没有等到天黑，几个小家伙就筋疲力竭，大叫着腰酸腿疼，不想再走了。其实啊，李家正走在一片旷野里，夜色正从四周看不见的地方悄无声息地扑来，极目远眺，路的尽头那是灰蒙蒙的一片。而算算脚程，离走过的最近那个村子啊，少说也得十来里路，再折回去显然不妥，往前走就是走到猴年马月才晓得能不能碰上个有人烟的村子。然而脚下站在这片地上，那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是想找个避风的地方都很难找到。这时候晚风已经是骇人了，呼隆隆叫着由远而近，铺天盖地。要在这儿露宿，不找个避风的茅草屋还真不行，十之八九几个小家伙得冻出病来。可是到哪儿去找茅草屋呢？四下里连大一点的树都没有，而路边只有稀稀落落瑟瑟发抖的蒿草，地里折腾得乱七八糟，哥几个都没说假话。那四位已经不由分说地坐地上，抬着头抹着汗，可怜巴巴地看着老爹。小林杰呢倒是没说累，可是那一脸汗珠和张着大嘴直喘粗气的架势表明他现在也是寸步难行。大约出县城有个二三十里地了，这两三个时辰没少赶路，因为几个小家伙啊，开始的时候是新鲜劲儿，乍一出门直顾憋足劲儿往前跑着撒欢，一时半会儿觉得不累，等新鲜劲儿一过，这气一泄，再想把他们拉起来可就千难万难了。呼呼里看着曹氏，曹氏摇摇头表示无计可施，最后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几个小家伙干脆躺到地上打滚，嘴皮子磨破了要他们加把劲儿，再跑一截咱们住旅店。但是他们不干，第一个晚上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大地为床，黑天是房顶，五个孩子坐在一堆， 挤在胡护理那一件破棉袄上。胡护理和曹氏一人捡了一包干草，躺在两边堵着孩子。鬼头独轮车放在上风头，稍微挡一点风，至少啊，感觉上比一点遮拦没有要强上一筹。胡护理夫妇这晚上都没睡觉，睁着眼睛有一搭没一搭的，一直聊到东方发白。后半夜时候风小了，天却更冷，浑身上下直往外冒着凉气啊。胡护理怕把孩子冻出病来，把身上的衣裳又脱了几件盖在孩子的身上，他身上就披着小褂，抱着膀子坐到天亮，一直冻得牙关咯咯打架。第二天的路明显比第一天难走，先是老五抱怨脚疼，胡护理要他忍受点，那只小家伙坐在地上把鞋脱了，翘起脚丫子让老爹看。胡护理一看啊，哎呀，心疼得直往下掉泪。只见小儿子的脚底板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大大小小的血泡，有几个已经烂掉，露着血肉啊。于是理所当然，小家伙在独轮车上坐了一段，这下子坏了，小五刚下来，老四又脱下鞋让老爹看，自然呢，他也得坐上去歇一会儿。兄弟几个除了小林杰，走马灯似的在独轮车上晃悠，天快黑的时候啊，也没能走几步路。好在胡护理学到了精细，找了个满面灰尘的农人一打听，再往前走又是几十里路，没有店儿，没有村儿。于是一家人又就近找了一个只剩四堵墙的破土地面，找了一些柴火点着了，烧了一锅稀饭，借着稀饭入肚的那股子热气儿，倒头便睡了。就这样行走了五六天，拉住行人问路，大家都说前面就是京城，可是怎么走也走不到。有时候甩开大步，鼓足勇气往前走了一阵子，自认为是已经走出很远，可是回头看看，动身时的那株作为标记的小树枝头上飘摇的几柄枯叶还清晰可见。第七天头上傍晚时分，李家老小啊，终于到了京城外的官道上，比一路走来的景象确实多了许多生气。虽然已经傍晚，官道上仍然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嬉笑怒骂之声不绝于耳。哎，果然是一处繁华昌盛地，温柔富贵乡啊。胡护理心下暗叹，无怪乎人常说有福之人要生在大邦之地啊。京城里赶马车的看着都比大县城的县太爷风光。胡护理哪里晓得呀，赶在天黑之前出城的都是京城里大户人家的奴仆，官家里厮混久了，自然而然就带出来那么一丝和老百姓不一般的所谓的光棍气。就这个足够胡护理称赞上半天合不拢嘴。李家当晚没进城，一则怕一进城天便全暗下来，黑灯瞎火的他们又没地方去投靠，况且京城里规矩咋样，是不是让异乡逃难的人们躲一夜，他们都不清楚。乡下人头一次去京城，前怕狼后怕虎，总认为城里的事情要比家里多好多，弄不好一不小心被人耻笑了，所以啊，举手投足之间便显得缩手缩脚，畏首畏尾，结果这样呢还是被耻笑了。城里人称这为乡巴佬的土包子气，客气一点的叫小家子气。胡护理年轻的时候认识不少三教九流走南闯北飘平天涯的江湖人，场面上的事啊多多少少知晓一点，然而就是晓得这一点，正好对他无形中造成了约束，使他在大门口徘徊了许多次，仍然拿不定主意是进还是出。 他们面前那个巍峨壮观的城门楼就是永定门。胡胡里不认得，是小灵杰告诉他的。五个小家伙一到人多的地儿便跑了没影了，曹氏咋喊也喊不住，只有小灵杰乖乖地跟在老爹身后，老爹走哪儿他就走到哪儿，只是不像老三老四一样嘴里喋喋不休地不停发问，偶尔看到啥新奇玩意儿也不多说话，只是扯一下老爹的袖子指给他看。爷俩呢都是破天荒的第一遭来到天子脚下，这片宝地满眼都是看不完的好景致啊，别的不说，就那座城门楼啊，就让小林杰足足端详了一眼带的功夫。当时日头已经下山了，天地间还存留着最后一丝光亮，天色却是铁板一块的晦暗，阴沉而凝重，冷风夹杂着沙粒儿拼命地刮着，城门楼连着两边同样威武古朴而且厚重的城墙，矗立在天空作为大背景的夜色中，剪影是黑色的，巍峨高大，气势雄伟，看上去啊，让人觉得端庄肃穆，森严高贵，不自觉的会油然而生肃然起敬之意。城门楼像是一个实心的四方大土台，样式倒是和大城的城门楼一样，可是气象可就相差天地，不可同日而语了。夜色凄迷，隐约可见城门楼上飞檐斗拱，色作金黄，那是皇帝龙袍的那种颜色，尊贵而且高雅。飞檐四周各有挑着一个铜铃，此刻在晚风中正飘然欲飞，发出了像说书艺人描摹的那种大将出征时的马走銮铃声。城墙是红色的，色调沉闷中不乏庄重，永定门三个大字便刻在城门的上方，城门是朱红色的，哎，那上面啊是碗口大小磨得发亮的铜钉，城门上方的门框上悬着两只大灯笼，照得城门口亮如白昼，衬得门上的铜钉更是耀眼刺明。四五个盔明甲亮的士兵站在门洞里，冷眼旁观着从门口进进出出川流不息的人群，手里的长矛红缨飘洒，人更如铁柱一般凝立不动。那四个小家伙不知在哪儿逛了一圈以后啊，嘴唇上拖着哈喇子溜溜地回来了，神情像是有些怅然若失。曹氏晓得他们是看到了好吃或者好玩的东西，想要钱买又怕挨训，所以呢缩着脖子不敢出声。胡护理和小灵杰在城门口逛了几圈，怕引起护门兵的怀疑，又怕曹氏和几个孩子等得发急，便又回到独轮车扎着的地方。等一会儿再往回看，城门已经关上了，于是胡护理不再犹豫不决，就在偏僻的角落里打开铺盖，狠狠心掏一些零钱给这几个孩子一人买了张烙火烧，让他们吃完后躺下睡觉。他和曹氏便在一旁坐着，望着眼前寥落又明亮的灯光，陷入了沉思。后几天走的失了算计，胡护理也不晓得一家大小在路上颠沛流离了多远路，而现在回想起来，用一个千辛万苦概括恐怕是毫不为过，那是多艰难的旅程啊。出大城两天以后，他们便断了粮，一家大大小小七口人七张嘴，小家伙都是正长身子，少吃一点都不行，一点不吃别说走路，坐着都是头晕眼花。也是情急生智，胡护理万般无奈之下想起了临走时为防万一烧了把胡琴，于是呢他把胡琴取出来，用半天时间教了小林杰几只小曲儿，然后爷俩呢便先安置好那几位， 他们抱着胡琴，端着饭碗走街串巷，给人唱小曲儿、拉胡琴，哀告乞讨，踏破千家门，吃着百家饭。别以为这样就不怕饿肚子了，要真那样，胡胡里说不定啊会随便找一地儿住下，不再往前走，反正前途漫漫无望，只要能活下去，不往前走最好。可是啊，一路上他们经过的大镇小村，一律都是房屋倒塌，十家院子进去后，倒有七八家是空的，剩下的两三家还是正准备举家搬迁的。见了他们，大多数的农人呢，都只能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表示一下道义上的同情，接下来便是诉苦了。哎呀，这年月兵荒马乱的，吃了上顿不晓得能不能吃上下顿，逢着上忙二月和下忙八月，官府照收田赋不误，谁家都没有隔夜粮啊。其实啊，即便胡胡里不打听，只看他们的脸色就能看得出来，农人们个个是破衣烂衫啊，脸色黄中泛青，眼窝深陷，脚步轻浮，说两三句话便得停下来大口大口喘气，他们也在挨饿呀。胡胡里往往不忍多事，甚至恨不得把身上仅存的一点钱塞给他们救急，因而胡胡里父子俩呀，挨门串屋，跑断了腿，磨烂脚丫子，碰上一两个家道殷实而且心地善良的户，抹着眼泪送给他们一点粮食或者面饭馒头什么的，充其量大吃起来也只能管饱一顿，那后边呢，说不定得饿上三顿四顿。哈，他们又舍不得住旅店，赶个好地儿能找个完整无缺的土地庙住，虽然门缝窗缝有封不住的往里挤，可是啊，看着光秃秃的四壁也有一种安全感，碰得不好便只有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有树的靠棵大树，有坑的找个大坑，躲在稍微避风的地方，那会儿非但睡不着，还得担惊受怕，那旷野地里保不准呢哪一块就会钻出一群拦路打劫的，这些拦路打劫的倒未必都是专干这行的坏蛋，有许多都是恶极的无聊的农人。胡胡里曾经亲眼看见大路两旁躺着一副新鲜的骨架，说它新鲜是因为那副骨架的骨头缝里还渗着血丝，如果胡胡里眼光没有看错的话，那副骨架从血肉丰满到只剩骷髅不会超过一天，说它是骨架是因为那上面的肉去完以后骨头一点没有失去，胡胡里敢肯定若非是人绝不可能做工这么细致，他感到一阵的恶心，他几乎可以推断啊，这是一群人围着热气腾腾地煮着人肉的铁锅，那会是怎样一种表情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次相信我也可以凭勇气一见钟情，人海里这一步走向另一段长旅，给我承诺一句，就算生命在这就算流泪也在所不惜，有多少时间能浪费在思念和忧郁后，来自恨绵绵无尽期。 北京时间22点整。